态下，你东西无论多还是少，你找起来其实都是非常麻烦的， 嗯， 很容易出现这样他在屋里神秘失踪的情况。 哦，这而且你还认为已经把家都已经翻 是 掉了个儿了，怎么还找不着？ 对 啊，这个呢，我们也要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另一半和家人朋友都要讲清楚啊，就是你拿完我的东西，请放回原处。 是的， 这个习惯我倒一直都是有，而且呢，是从住大学宿舍开始。 对， 我就跟我的室友们，我就说，我说你们可以动我的东西，但是呢，请你们把它放回原处，因为它动没动过，我是能看出来的。 对，而且这样的话也真的很方便说另外一个人及时的找到他，嗯，因为一些突发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剪刀，然后需要一些这样的东西， 嗯， 如果要是他藏在某一个你根本不知道的角落的话，其实到时候会有一些麻烦的事情。 嗯，哎，还有一个内在的逻辑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打电话给妈妈，就是如果是爸爸接电话，麻烦让妈妈接一下电话，不想跟爸爸说话，就哎妈，我那个什么什么放在哪儿了？你看妈妈就永远对这个家里面有一个掌控自己的逻辑， 没错， 哎，永远都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你什么东西在哪儿，什么东西在哪儿。 对， 这个是妈妈厉害的地方，因为她要掌握整个家里面的空间布局。 对， 所以妈妈是自带这个功能的。 对，因为很多人对很多人喜欢，或者说她的职责可能在家庭分工中，她的职责可能偏向于说我的空间管理，还有我平时衣物啊，包括所有的家用电器啊，所有的家庭物品的收纳。如果要是他的职责是这样，可能他就会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系统。 嗯，就是这个其实在东西放在哪里啊，是不是一定要说衣服就只能放在衣柜里面，好，这个倒也无所谓，但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啊，你自己能记清。因为刚才赫赫描述的那个状态，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觉得家里面乱，空间小，买的东西永远放不下的人都是这个问题。 是的， 其实不一定是你的空间小， 对， 是你的空间太无序。 是的，包括像物品很多，很多人觉得哎呀我喜欢买买买，所以我的房间乱，其实，当然有这个原因，但其实不是主要的，再多的物品也有规整清楚的时候。想一下宜家的仓库， 对， 东西非常多，哦，但是非常的整洁，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虽然是一个是仓库一个是家里，但是逻辑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把所有同类物品摆放在一起，并且你可以去给它进行编号，像我们之前也推荐过一些标签机，可以来协助自己，包括像垂直收纳都对自己是有所帮助的。 哎，垂直收纳有朋友说了，这个一平米啊，心动，其实立体空间呢可以达到2.5方的空间，说也可以放很多东西的。哎，你这个逻辑对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跟我和赫赫来聊天。一小段广告之后再回来了。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老友记》11月21日至12月9日登陆地质礼堂，监狱剧情惊险重重，热血摇滚嗨翻全场，兄弟义气，官网购票2张6折，会员再享95折。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国博27岁男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很感触刚才大家听到的，不管是我们上半段开始还是下半段的这一段 slogan 啊，我已经说了快1000期了，1000期同学们在1030期的时候吧，可能我们就要我个人就要跟大家告别这个节目了。所以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话，很多很多的舍不得要跟大家说。在这周六的时候下午的6点钟，我们会在大望路的华贸中心附近找一个小小的咖啡馆，跟大家坐下来一起来聊聊天。在因为明天可能就要降温了嘛，在这样一个冬日里面，也可以希望可以温暖我们彼此。想要一起来聊天参加见面会的同学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报名了。方法很简单，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置顶微博就可以了。然后你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会私信你怎么样进到我们群里面和团长取得联系。然后呢，在微博上面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在问一下明年的新的动向。那因为我觉得在没有好好的跟这个节目说再见的时候，就去在这个节目里面去说一些其他的内容呢，其实不太好，也不太合适。所以我也是希望通过周六的这个见面会的形式，很认真的跟大家去说一说我们2019年的一些安排，然后呢就不在节目当中去说了。所以呢，想要一起来见面聊天，我们面对面的喝一杯咖啡，还有昨天突然决定的要有我，亲手给大家冲挂耳包，太复杂的我也冲不了啊！亲手给大家冲挂耳包，还有我们挂耳包也是要送给大家的伴手礼，欢迎大家周六的时候来跟我见面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在置顶微博可以看到见面会的报名的方法。同时呢，今天我们跟收纳达人张鹤群赫赫一起来聊的是这个双十一是不是又买买买啦，家里边因为快递太多是不是又会变得有点乱，无处下脚了呢？怎么样把这些东西都很好的收纳起来，同时还可以有时间和机会打造属于你自己最放松的居家空间里面的心动1平米呢？今天我们跟赫赫聊这个话题，微博的第二条就可以来向赫赫咨询了。 所以上半段那位朋友说到的这个立体的空间啊，就是心动一平米，其实我们哎，真把它立起来的话，可能有2.5。 对，没错。 哎，这个刚才我跟赫赫在聊天的时候，我说我观察，我周围上了年纪的朋友，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妈妈、爸爸、婆婆、公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收纳习惯是平面式的，是吧？就是东西都在，好像我视线所及的这个不需要抬头，是就是平视的这个地方。所以那你想想你得有多大的平面空间来给他收纳？ 是的， 啊，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怎么去跟公公婆婆、爸爸妈妈去协商一下？ 那其实跟老年人来聊这个话题呢，因为可能他们早年生活的年代导致物资匮乏，可能没有像现在我们去商场里就可以看到琳琅满目、非常种类繁多的这样的收纳空间，包括像衣柜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种，而且还有定制化的。但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只有就是全国标配的统一那么一两款的收纳的柜子，那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对于这个空间的想象力就不太充足。那其实我推荐的方法就是带他们去看一下样板间， 比如说像宜家了这之类的。 对，像这样的比较它比较长于收纳的这样的一个样板间，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能够激发他们对于空间的想象力。看到别人这样收纳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会同底里代换，说我家是不是也能够这样去做，其实更容易接受。如果要是直接的跟他说，哎，墙上我们钻个眼儿，然后我们打个柜子，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哎，这样不是特别毁墙吗？如果要是放东西多了会不会掉下来，他们会有很多的疑虑。其实带他们去样板间看一下，学习一下别人的收纳方式，包括像一些硬件上告诉他们这样的东西是可以用来说吊顶啊，我放一些东西啊，这样其实能够从最根本上打消他们的疑虑，培养他们一个对于空间的想象力和掌控能力。 哦，哎，但是这个我们也要从父母的这个安全角度出发。刚才因为赫赫也提醒我了，说其实有时候啊，父母在平面收纳也有它的好处， 是的， 因为它不用登高踩低的， 是的， 就是这个安全性比较有保障。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作为年轻人，虽然说哎，我们可以培养父母这个收纳的习惯，让他们不是太打乱我们的这个节奏。但是呢也要考虑到他们的，所以你会不会在这个空间的高低啊，我们的东西要不然就收在上面一点，而他们的东西还是收在下面一些的建议。 对，这个是一个大家必须考虑到的问题，尤其是跟老年人共同居住。当然如果要是没有跟老年人一起住，他可能自己独住的话，这个就更需要去考虑。首先对于老年人来说，爬高爬低肯定是非常不安全的。那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建议说最高就是到手能够触及的范围就可以了，并不需要打的柜子打得特别高，这样其实很不安全。其次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大家在一起居住的话，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办法特别好，就是年轻人的东西尽量往上放，而老年人的东西尽量的是在视线所及的这个位置上面，比如说跟目光平行，或者说是比较靠下贴地的柜子，其实这样的话它是能够保证安全的，起码。 哦，哎，这个，但是呢，收纳习惯我们还是要给父母一个，就是给他们一个概念吧，相当于，刚才这个我在广告的时候我还问赫赫，我说这个就是上半段你举例说明，哎，说围巾啊，同款的找不着了，然后哎，我曾经买过一个什么找不着了，我说他是不是带到外面去没带回来？赫赫说其实也不是。啊，但是他提出的这个状态，很多很多现在的家庭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有我们的父母公婆带孩子这个事情。 对， 家里面啊，一旦添了小朋友了，小朋友的东西变多了。 是的， 还有就是我们要上班啊，那父母呢，哎，公婆呢，可能会白天的时候，或者是从外地到我们的到北京的家里面来住。好，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我们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和小朋友的生活习惯就掺在一块儿了。 是的， 这个时候这个乱啊，这真的是收纳习惯的问题。 对， 哎，这个时候的建议来来来也给一下，可能是有点刚刚有小朋友的家庭还没有理顺这个收纳习惯关系的。 对，其实很多人他都有 自己的一个收纳习惯。 嗯， 那有些人可能是乱一点，这也是他的习惯。那有些人可能有比较严格的这样的摆放的秩序，可能别人会觉得有点强迫症，但是对于他来说，所有的物品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上才会让他觉得很安心，很有安全感。那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其实我是很建议说一家人坐下来沟通一下， 嗯， 然后一起想一些小办法。比如说其实可以利用一些小道具，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我们用一些小标签，很多东西我们规定同一处摆放，然后标上标签。因为有时候带孩子可能会很忙，老人尤其是老人带孩子有时候也挺手足无措的，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就没有闲工夫想着说，哎，我这个东西一定要再放在哪儿。那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小标签能够及时的提醒他们，这样的话呢以后孩子也会有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收纳习惯。因为比如说像剪刀这一类东西，如果大家能够把它安全的摆放在同一个位置上，那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才是最大的负责任。 哎，最怕就是因为我们大人各自的收纳习惯不一样。 对 啊，你想象一下，这个时候在家里边经常出现的场景是，哎呀哎呀，宝宝不要碰这个，哎呀哎呀不要摸那个，是这样。那小朋友他在这一路成长过程当中，他永远脑海里边都是你在尖叫的这个场景。 对，是的， 而不会形成一个好的收纳习惯。 是的， 嗯， 而且很多人其实我们以前也提到过，我真的很建议说让孩子在小的时候就去自己管理他自己的玩具，拿出来多少就要放回去，可以随便玩，玩多长时间没有关系， 嗯， 但是用完之后一定要归到原位。这个其实是从小培养他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收纳习惯的方式。 哎哎，这个我也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看到我周围有一个妈妈啊，因为家里面是两个小男孩啊，那你知道那个，但是我去他们家做客，哎，就还好，没有说特别乱，啊，他就后来我就观察，因为我们俩要聊天嘛，我就观察，我说那他们俩自己玩的时候都是怎么在处理这个？你看他有一个什么就是陶土之类的，有点像我们原来玩的橡皮泥， 嗯哼， 他会有一个颜色就放在一个罐里，一个颜色放在一个罐里。好，弟弟呢就拿出来两个，然后就把它揉在一块儿，你知道吗？然后哥哥就这个时候就赶快出来制止他了，因为哥哥大概两三岁，哎，这个习惯啊，收纳的习惯慢慢就形成了。 是的， 他就说不行啊，因为妈妈说了，你要拿出来一个，那你就得把原来那个就放回到他那个小罐儿里，你不能把它混在一起。我想，哦，你看，收纳习惯在，因为他的大一点的小朋友应该还刚刚还没有上小学一年级，就是刚刚幼儿园大班那个，他就已经有这个习惯和概念了，这个就非常好。其实我们有时候说小朋友学习能力很强，对，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收纳习惯，小朋友就会学进去。 是的，而且这个对他未来其实都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未来他终究会出去自己一个人开始独立生活，那如果他有这样很良好的一个收纳习惯，并且他有很严密的一个逻辑思维，其实对他今后自己独立生活学习都非常有帮助。 嗯，好啊，这个关于立体收纳，我们包括跟长辈之间收纳的概念理念上面有一些偏差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多带听赫赫的建议，带他们去看看样板间，然后呢我们也去培养一下小朋友的收纳习惯的同时，在我们和父母公婆之间也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小标签用起来好不好。还有关于收纳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 Pasión el cal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心动一平米了。 嗯 嗯，比较建议大家这个一平米的打造会放一些什么样的类型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它的绝对的一个物品的分类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东西一定是你自己发自内心喜欢的。比如说像有个女生就来跟我咨询说，我真的特别喜欢口红。我就是喜欢买口红，只要出了新的色号我一定会收集。我说那你现在有多少口红？他说我现在一共有380支口红，真的已经非常多了。我说 做一个大色板， 没错，我说那你知道你自己都有哪些色号吗？他说刚开始是记得的，但是时间越长买的越多我就不记得了。我说那其实对于你来说，可能你应该是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比如说一个立体收纳的空间，你能够把自己喜欢的所有口红放进去， 第一呢，你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都已经买了哪些色号，没有买哪些色号，这样的话有助于你后期去买的时候不会买到重样的。其次呢，就是说这个空间你自己每天看到它，你都是发自内心开心的，因为这是你真正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在生活之外，在工作之外，你有一个属于自己这样的一个取悦自己的时间，其实对于个人放松来说是非常好的。 我刚才在上半段我就说了，我要来揭晓一下我的这个心动一平米，来跟大家揭晓一下，就谁还没有颗公主的心啊。我们家在那个阳台上面啊，有大概就是这么一平米的一个卡座的空间。然后呢，你知道卡座它就是它在装修的时候它就给你做好了，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收纳的柜子的这个功能。哎，我就在也是在某宝上面，我就去淘了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不是那种很怯的粉啊，是有点公主粉的一个垫子，而且很厚啊。因为我对于这个一平米空间的想象，我觉得它应该是柔软的，然后呢色彩应该是我喜欢的，但是你知道粉色啊，它不太适合大面积的使用。 对，没错， 它一旦大面积使用，它这个怯的感觉就出来了。而且呢，我其实内心我对粉色有一点点喜欢，但是没喜欢到那个程度，我只是觉得它让我比较愉悦，就像那个口红一样，它只需要小面积， 对， 它就可以足够愉悦我了，不需要很大面积。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好，那这个垫子和这个卡座，就是我当时不知道它叫心动一平米啊，我就觉得这是我要给自己的一个放松的空间。哦，现在我就觉得，哎，坐在那儿，不管是早上有阳光的时候吃个早餐，哎，你在这个卡座里边，还是就是晚上，我就坐在那儿，然后不开灯的时候就看外面。你知道天气好一点，今天不行，就连星星都月亮都看不着，哎，你就会觉得特别放松。 对， 不一定说是很特别的什么东西。 对，其实我也是很推荐大家有一个这样自己的空间，你坐进去的时候，其实就能够瞬间整个人放松下来。 哎呀，这个还有我周围有喜欢哆啦 A 梦的朋友啊，你可以在你的空间里面像赫赫刚才立体摆口红一样啊，也有一个小架子是吧，一个小柜子啊，或者是这样的小格子啊，百宝格啊，就放上你喜欢的那些小玩偶，哆啦 A 梦的造型。就你看，想一想，你就现在你在脑海当中去想一想你自己喜欢的这些物件，把它集中的有序的摆在这个空间里面，是不是就感到很愉悦呢？哎，这其实有点像收藏的感觉了。 对，没错。其实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空间付出更多的心血，就是千万不要抱有一种就是我一定要通过掌握某一项技能立马就把我的空间变得特别简单，而是倾注到更多你自己的心血，你更喜欢它，更对这个空间心动，你就会去慢慢的掌握很多技能，去让它变得更美起来，而不是功能性的。 哦，这个一平米相较于前面我们说的好的收纳习惯呀，给小朋友树立榜样啊，这样子其实都放下了，这些功能性都放下了，仅仅是我喜欢。 对，没错， 就够了啊。这个但是这个收藏吧，有一些人他的这个数量啊，包括他喜欢的物件，真的是可能会超出一平米的这个概念了。 对， 怎么办？ 那就是只要他家里能够有这个空间，地儿够大，那他其实都可以放得下，但是一定要去首先保证他的整洁干净因为很多人喜欢比如说像这个藏宝阁那他可能就是是敞开式的，这样其实特别容易落土。如果要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置物架、藏宝阁，我建议是你加一个玻璃门，这样的话其实是很节省你平时的一个打扫的一个时间的。否则的话，你每天都去擦这些柜子也不太可能，但是时间长了它必定会落灰。那如果要是不能在一平米之内搞定，非要一个非常大的柜子来收纳的话，这是我的建议。